第61集，送走了玉山，这几个太监头头又个个发了一通牢骚。崔更生恨恨地说，李莲英这个狗娘养的真狡猾呀，明里替老佛爷亲自尝药，暗地里却又让小太监替他尝药，这么多人全都被他骗了，这小子也够高明的。梁景才说道，是啊，居然做得天衣无缝，没留下一点破绽，要不是我们找到玉山问问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呢。钟顺说，是不是我们应该给他捅出去，要是让老佛爷知道，不杀了他也不会再宠爱他了。谢振宽说，算了吧老弟，老佛爷现在只听李莲英一个人的，捅出去有可能弄到他，而遭殃的却是我们，况且我们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。谢振坤还算是有着比较清醒的头脑。崔更生说，那我们就这样算了，看到他在那里弄虚作假，受到老佛爷的百般宠爱，而我们自己却不得志。这时候王宝才说话了，凡事能忍就忍着点儿，你们都听过这句古话吧，处事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待人让三分心平气和。王宝才轻易不发言，但是说起话来还挺有水平的。梁景才这才说，好，今天咱们不说这个，喝酒喝酒，今天我们一醉方休。六个杯子咣当碰到一块，便个人干了个人杯里剩余的酒。六个太监头头虽然曾向玉山保证过不向外界透露玉山藏药这件事，他们自己也知道，若是让李莲英知道了他们六位知道李莲英的秘密的话，李莲英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，肯定会采取诡计报复他们。但是人心有不满，总想找个机会发泄出来，就像他们曾经发泄过那样。对这件事他们也不能守口如瓶，有的时候私下里忍不住就说出来，小道消息流传的最快。李莲英在宫里的耳目又多，这件事当然逃不过李莲英的耳朵。话说有一次，李莲英手下的另一位得力干将李贵和慌慌张张跑来见李莲英。李莲英见他慌慌张张的跑得满头大汗，一见面劈头就问道，什么事啊，让你着急忙慌的样子。 回师父的话，不好了，外面传说，师父在为老佛爷尝药之前曾让小太监为师父尝药。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听谁说的？ 反正外面有这样说法，小的也不知道具体从哪儿传过来的。 你说说外面都传些什么？ 小的不敢直说。 没事，你说。 他们说师父为讨老佛爷的喜欢，自告奋勇为老佛爷尝药，又怕自己有什么事情，便抓住了小太监先替自己尝一下。 奇怪，玉山替我尝药，他只是尝了一下，对此事一无所知，况且自己又威胁过他绝不让他往外说一个字，难道是玉山说出去？即使说出去，别人又怎么知道玉山为我尝的药就是我为老佛爷尝的药呢？这里面一定有鬼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阻止他在宫里继续流传，不然的话要是传到老佛爷那里，不但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将付诸东流，说不定 只怕自己的命也保不住了。李莲英越想越害怕，头上竟然冒出了细细的一层冷汗。李莲英对手下的小太监说道：苏川李三顺过来见我。 是师父。 小太监一溜烟地跑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李三顺就过来。 小的李三顺拜见师父。 李三顺见了李莲英，甩了下袖子又说： 请问师父有什么事吩咐小的去做？ 三顺，玉山那件事你听说了吗？ 是不是常有那件事啊？小的还没听说什么。 李三顺不知道是真没听说，还是听说了不敢向李莲英报告，因为那件事是由李三顺经手干的。外界在流传我让玉山尝药，并且还说我为老佛爷尝的药就是玉山为我尝的药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 小的是小的对师父不敢撒谎，小的真不知道。 我限你们三天之内给我查个水落石出，三天查出来我这里重重有赏，三天查不出来我拿你们的脑袋试问，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给我查出来就行。下去。 是师父。 李三顺和李桂和又磕了一个头下去了。李三顺和李桂和两个人走在回去的路上又嘀咕上了。李桂和说道： 三天时间这么紧，万一查不出来我看也废掉脑袋不可呀。 李三顺也不满地说： 是啊，三天时间也太紧了，能宽限几天也行啊。 哎，三天就三天吧，看他整在气头上也不敢跟他争辩啊。 行，先查查再说，说不定真的查出来呢，即使查不出来到时候再说，反正他现在是让你到今天，你不能活过明天。 哎，三顺，上次那件事不是经你手办的吗？ 是啊，还是我去找的玉山呢，玉山尝药的时候我也在场啊。 怪不是他说出来。 我看不会，玉山那小子胆小怕事，放个响屁都忍着呀。 师父又对他说过，如果他说出来非要他小命不可。 我看他呀没那个胆量说出来。 哎，我看也不一定啊，说不定有人逼着他呢。 那就不敢说了。 行了行了，咱们还是先谈谈该如何下手查吧。 我看还是咱们暗中听着，看谁说这件事就抓过来拷问谁。 嗯，我看不行，那样未免太张扬。天师父的意思是赶快熄灭这件事，并且不希望这件事再扩大，这样一来闹得纷纷扬扬的，岂不是违反了师父的本意吗？再说别人都是听说的，即使抓住了也不一定能问出个究竟来，况且我们只有三天时间，事不宜迟。 我看还只有从玉山这里下手，说不定真是他说的，一下子就可以查出个大概来。 我看也只有如此了。回到住处，李三顺和李桂和便带着几个太监直奔乾清宫而来，径直闯进玉山的住处。李桂和客客气气地对玉山说： 李山啊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走。 玉山心想，是不是上次那件事让他们知道了，原以为过了两个多月不会有什么事便说了出去，这下可坏了。玉山看到这架势知道来者不善，便在心里暗想着，但是脸上还是故作镇静地对来人说： 什么事啊师父？ 不要问什么事， 跟我们走一趟便知。 玉山知道到了这个时候，不跟他们走也不行，便跟他们一块儿走了。 刚回到自己住处，李三顺便对玉山喊道： 玉山，跪下，你可知罪吗？ 小的不知有何罪过，请师父明教。 玉山一看旁边站着四五个手持棍棒五大三粗的家伙，吓得一下子就跪在地上。 别装蒜了，你把上次那件事都向谁说了？ 玉山心里想，果然是冲这个来的，自己没猜错，自己一定不能承认，那不但会害了自己，也会害了他们几个。 小的冤枉啊，小的并没有向别人透露那件事啊。 冤枉？绝对冤枉不了你，你不说别人是怎么知道的？ 小的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知道的，小人只知道自己从来没说过。 我看你的嘴呀、啊、就是硬，看样子不打这小子他是不会招的。 李桂和喊道：对，不打是不行的，弟兄们给我狠狠的打。 几个如狼似虎的家伙在旁边站的早就急得手痒了，听李桂和这一声打，便一起向前抬起胳膊粗的大棍子，雨点般的向玉山的身上打去。玉山刚一开始啊还能忍住，打到二十多下的时候就快要动弹不得了。谁知这时候李桂和喊了一声：住手！几个人正打得起劲儿，这一声住手恨得他们牙齿直痒。 李三顺问道：怎么了桂和？怎么样玉山，想好了没有？是说还是不说？说出来也许还有活路一条，不说出来便只有死路一条。 李三顺见玉山没有吭声，便轻松地笑着对玉山说： 哼，先打断你一条腿怎么样？ 哎，别让我想想。 玉山有些动摇了，心想他们几个已经把自己给出卖了，自己又何必担着一条命为他们守口如瓶呢？说不定说出来还能够捡到一条活命。想到这儿，玉山便说了： 小的说了，全说了，只求师父饶了小的性命。小的家里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等着小的去赡养啊。小的老母只有小的这一个独子，小的死了，我的老母亲就活不成了。 李桂和听他这么可怜的说着，便说道：好，只要你把一切说出来，我一定为你在上面求情，放你一条生路。接着玉山便把钟顺、梁景才、谢振坤、张志和、崔更生、王宝才六个太监如何喝酒、如何把自己请去、自己又如何说出来的这件事，以及他们六人是如何说的，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李三顺和李桂和。末了又请他们二位一定别忘了在李玲面前替自己求情。李桂和笑着对李三顺说： 好了，我们可以向师父交差了。 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就去见师父。见到了李莲英以后，李三顺和李桂和一齐地说： 师父，我们查到了谁向外说的。 哼，好啊，你们办得很不错嘛。 是谁说的？我非宰了他不可。 是玉山。 我就知道是他说的，不是他向外人说，别人也不会知道。马上把玉山给我乱棍打死。 啊，不，光是玉山说出去，别人也不知道玉山为我尝的药 就是我为老佛爷藏的呀。 他都给谁说了？ 总共六个人，他们是宁寿宫总管钟顺、长春宫总管梁景才、乾清宫大太监谢振坤、中水宫副总管张志和、永和宫总管王宝才、储秀宫总管崔更生。 崔更生，一定是崔更生这小子自己为老佛爷藏药的时候，他作为储秀宫太监总管当时也在场，一定都是他说的。自从我当上太监总管以后，他就一直对我不服气，这几个狗娘养的，我迟早要收拾你们一下，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。 师父，玉山怎么处理啊？ 李桂和还没忘了给玉山求情，他知道李莲英刚才正在玉山的气头上，这时候也许转到了六个太监身上。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乱棍打死。 李玲今天很奇怪，李桂和今儿个怎么那么健忘呢？刚刚说过的话居然就忘了。其实李桂和哪里忘了，他自有自己的打算。李桂和知道李莲英是个孝子，便自言自语的故意的说： 哎，打死就打死吧，不过这可苦了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啊。桂和，你说什么？七十多岁的老母亲？谁的七十岁的老母亲啊？ 玉山的呗。 他家里还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？ 李莲英听了以后突然动了恻隐之心。 是啊，他的老母亲只有他这一个独子了，全仗他挣一些银子拿回家过活，这样一来可就苦了他呀。 那就乱棍打出宫外，永不得再回宫里当差。另外再给他20两银子作为回家赡养老母亲的费用。此事完了。话说有一天，慈禧太后起床以后，照旧由李莲英来梳头。 老佛爷，奴才今天给您梳个新花样，保您老佛爷满意又满意。 好啊。 李莲英便把慈禧太后的头发分成左右两把，然后相交在头的前部，让它高高的凸起，光泽明亮，既蓬松又自然。而后面两缕头发分开垂于脑后，如同燕尾，前面的头发略微的向前弯着，犹如凤尾低垂。再加上慈禧的凤眼单纯，这样一来慈禧太后更加显得非常的妩媚。爱美的慈禧个子并不高，由于头发的高高凸起，倒好像又增高了不少，更显得又窈窕了几分。慈禧太后看完以后赞不绝口： 小李子，你真行啊，今天的发型啊格外漂亮，以后啊就照这个发型好了。 还不是托老佛爷您的鸿福。 李莲英看慈禧太后今天特别高兴，便赶紧趁机说： 有件事不知该不该给老佛爷回报。 什么事啊？你只管讲来。 听说有几个人净身不太干净，他们常跟小太监散布一些淫秽下流的语言，是不是该对他们检查一下，以防在宫中闹出对不起祖宗家法的丑事来啊？ 真有此事吗？ 慈禧太后有些半信半疑，她也知道 太监进宫要经过几道关，出现那种事是不大可能的。但是经过李莲英说出来，他倒是有点怀疑了。 奴才不敢有半句撒谎，请老佛爷您明察。 既然如此，你去找钱王两家，再给他们查一查，如果确有此事的话，立刻再给他们净一次身。 是，请老佛爷放心，奴才会很快办好的。 李玲听了暗自高兴。下午的时候，李莲英跑到西外大街马家胡同，找到了钱家，见到了钱家掌柜钱红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Choo-choo!